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the lamps and then follow the light. 不错，这个 lamps 嘴巴再大一点的 a, OK. Follow 这个发嘴巴再大一点 ，then 的 a 嘴巴也再大一点点。 水流云聚在。 You also could use the lamps and then follow the light. 不错，这个 could have used 这个 v 的音丢了 ，OK， 所以丢了这个音，这个 v 的音。 李林 ，This whi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Dry 这一段你要注意是 dry， 不是 dry，OK，、okay? 所以这个是一个卷舌的音 ，OK， 往后卷一点 ，dry。 陈娜 ，This whi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Dry。a 的音是一个单元音，我们需要 dry 是一个双元音。 嗯，今天时间不太多，暂时课堂纠音就到这里。 耶、 然后下一次的这些长句子呢，呵呵愤怒的长句呢，大家可以好好练习一下，争取你的演绎演。表达一下哈。好了，那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哈，大家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节目后呢推送今日节目的音频和全文本。好，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来要勤学勤练，多学多练，你可不要放松，尤其不要念错了哈。 Don't do it wrong.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OK, thank you. 下次见。 拜拜。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都灵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速降金牌得主德内里亚兹。德内里亚兹是法国著名滑雪选手，也是都灵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速降金牌得主。安图瓦内·德内里亚兹共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2002年，德内里亚兹首度入选法国奥运代表团，赴美国西部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参加了第19届冬季奥运会，结果赛季平平，高山滑雪男子速降比赛排名仅在第12位，男子两项全能比赛排名在第21位。四年后的2006年，德内里亚兹再度为祖国披挂上阵，参加了在意大利西部的工业城市皮埃蒙特大区的首府都灵举行的第20届冬季奥运会的高山滑雪比赛。这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赛事安排在塞斯特雷博加塔滑雪场进行。2月12号，德内里亚兹在男子速降比赛中以1分48秒80的佳绩冲过终点，一举战胜了奥地利选手米夏埃尔·霍尔西霍费尔和瑞士选手布鲁诺·科尔南，赢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18号，德内里亚兹又参加了男子超级大回转比赛，不过这次没有那么幸运，仅以1分31秒49的成绩排名在第11位。安图瓦内·德内里亚兹1976年3月6号出生在法国上萨瓦省的伯纳维尔。德内里亚兹身高 1.89 米，体重97千克。他的妻子克罗迪亚·里格尔也是一位优秀的高山滑雪选手，曾经代表他的祖国新西兰参加过三届冬季奥运会。2007年12月5号，31岁的德内里亚兹宣布正式结束自己的职业滑雪生涯。Antoine Daneres, born on March 6, 1976, in Bonneville, is a French alpine skier. He won a gold medal in the Olympic downhill competition at the 2006 Olympic Games in Turin, Italy. Trailed by Austria Michael Waldhofer and Swiss Bruno Kernan.H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men's Super D where he placed 11th. He's married to former New Zealand alpine ski racer Claudia Riegler. Antoine's hometown is Morillon, an alpine village not far from Mont Blanc.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